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第二节啊，咁又一讲啊美容界嘅奇迹，因为头先讲咗直销，咁啊讲咗十一分几啦，啊差唔多12分钟，够长㗎啦，咁啊搞一节啦。呢节可能讲唔到咁耐嘅，因为其实之前做咗啲，咁啊嚟緊啦强国生还者喺出面等緊录音。有一个人叫傅迪龙，早几年佢做泥工嘅啫，乜都唔识。有一日佢返到屋企，见到佢一个唔系好靓嘅老婆，咁有啲斑，啊有啲斑，咁咧就个老婆咧就自制研发，即系同霸王洗头水一样啦，系嘛？自制研发，可能吓中药世家都唔顶，咁佢咧就用滚水，咁咧就开咗啲叫增稠剂啊，大陆叫做，咁咧就我嚟洗面。个古仔系咁啦，洗咗面之后，哇犀利啦，哇啲叫做荷尔蒙斑啊，即系女人而家最兴啊，香港啲荷尔蒙，边个能够咧清除到荷尔蒙斑咧，你就赢噶啦，即系淋巴斑呢啲，女人就知啦。咁咧就皮光肉滑，嗰、那个老细啊，即系呢个傅生傅迪龙先生，灵机一触，喂老婆。使得喎呢啲嘢，不如我哋开间公司啦，叫咩公司？伊人时光公司，就伊人时光公司，咁咧就招揽会员，就入会费20000，只要你揾到四个下线，呢20000蚊唔使你，五折攞货，最多。咁啊，好多人走嚟，咁啊卖广告啦，自己又四周围卖广告啦，咁啊，尤其系佢老婆啦，佢老婆咧就直头塑造咗一个形象咧，就祛斑女王啊！佢话你嘅新斑、旧斑、淋巴斑啊，譬如你咧就做美容啊，整坏咗嘅斑，只要用咗佢呢啲咁嘅啊护肤产品咧，就全乜问题都冇。而呢个产品咧，一樽咧，佢实际就系水加呢个增稠剂就3蚊，卖就卖100蚊，哇，犀利！咁咧，而呢个咁嘅女神啦，吓咁啊，被誉为咧呢个美容界嘅女神啦，就叫彭丽涛，即系傅迪龙先生啊嘅老婆叫彭丽涛。咁咧就大家夹粉揾钱，咁咧就只要你用头嗰批入嚟，咁你咪赚下低线一个啦一个咯，接火棒游戏到最后尾接咗睇边个输嘅啫，咁、啊、而到最后尾炒到嘅入会费，你要入会费20000蚊，20000蚊唔得啊，一层压一层，最后尾69800蚊。呢间公司发展咗两年啫，即系有个泥水工发展咗2年，可以豪华到点嘅程度呢？使嘅钱呢，第一个老细啊咪要出名啦，咁啊用咗1亿2000万人民币就投咗幅真画，当时咁原来后尾化验咧就是、假画，用咗9000万咧就投咗一个高增嘅射离子，其实啲嘢全部冇用，就证明我豪，我搵到钱啊，即系好似。 康宝莱啦，啊个老细咧，啊食咗康宝莱咧就身体健康啊，咁啊又有好多诺贝尔啊提名得主啊，咁啊加入咗佢哋啊医生团队啊，全部嘅手法如出一辙。我唔系话康宝莱假，而系讲呢一单啫，唔好告我。再加上即系啱啱讲啦，许志安同埋黄心颖啦，系咪啊？咁啊呢个男人有钱发咗达。忘本唔记得咗个老婆咯，咁咧就识咗个女朋友小三，咁咧喺佢小呢、這个呢、這个二奶啦个小三生日嗰日咧，犀利啦，打咗落去佢嘅钱系一共1,300,000,100,000,1,314,5214蚊，呢、這个钱。送俾佢嘅小三做生日礼物，点解啊？一三一四咪一生一世咯，五二一三，五二一四系咪啊？五即系我，二爱你一世咯，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爱你一世咯，系咪啊？一三一四，五二一四，咁都知啦，都落网啦。是吧，两公婆吵架啦，因为其实你都靠个老婆同你搵钱。佢一隻招财猫嚟嘅，但呢你有钱之后变心踢走佢。咁卒之呢就搞到啊而家呢就爆煲法律追究刑事法律。而大陆呢就定性呢啲所谓嘅直销全部都系邪教。亦即系我哋香港人好兴讲嘅老鼠会。所以呢有阵时我唔识讲，即係返大陆啲嘢呢你好奇怪，千奇百怪都有啦。咁近期又做多啲资料性嘅嘢啦。咁希望大家啦多啲支持啦。咁我会做嘅，下次我讲华西村。即係呢两日呢华西村天下第一村。啊、几有钱法，而家经济消失破落啦。咁争人周身债，基本上就破产㗎。所谓天下第一村，全部乡民唔使做，全部住别墅，全部啲车过百万，每一家每一户人啲户口全部几百万係好少数，叫天下第一村。咁再加上再讲讲其他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